众生以平等群起，将所信的正人和人的愿景交织了如明亮大经。 九龙西七号黄毓民马玉生， 那里有更美风景，人民都可以，人民都可以得胜。 myradio.hk 全力支持公投制宪运动。 好，又回到嚟星期一晚七点到八点 myradio 嘅节目，我哋系我们的一世代咁咧。亦都係阿謙啦，同阿峰喺度嘅。咁今日咧，即係一定要講下啦。即係雖然就已成事實啦，我哋上集又唔知可唔可以話烏鴉口嘅屌我，即係話你嗰、那個新東嗰個選舉主任咧就叫何禮常啊。啊，唔係你即係你試下睇下，唔俾天琪去選睇下有咩效果。屌佢老母，真係屎冚家產。喂，即係点讲好呢，即係除咗即係天琪就之外啦，咁啊新东系仲有陈国强啦，咁啊新西又有呢个陈浩天啦，赖以文系选边度啊， 嗯， 赖以文系选边度啊，港岛啊， 港岛 啊，选港岛啦，咁、九西嗰个就唔肯计嘅，九西嗰两个系唔肯计嘅，一个就杨继昌，仲有一个系边两个， 嗰、那个何 唔系何志光系咩嘅？何志光系阿选嘅吓，好似第一个又唔系九西，系杨继昌，屌你同你咁呢啲废人嚟噶啦。咁其实即系整体嚟讲啦，而家系有四个人冇得选系嘛？啊唔系啊，嘅捻流一样啊，即系有五个嘅吓，即系新西就陈浩天啦，中出杨子啦，咁跟住就呢、這个新东就系、梁天琦啦，同埋陈国强啦，系咪？即系谂住去选超区，跟住超区都入唔到闸，咁走去选新东，选直选，咁选直选都系冇得选依家，系咪？就揾捻咗个梁金成排名单，因为佢梁金成本身咧就系排名单第二噶嘛，吓、啊，即系排陈国强名单嘅第二嘅，咁啊梁金成。就要即系陈国强冇捻得选咧，佢系补上啊，就走去选即系名单第一啦，梁金成啊，名单就咁就仲有系赖以文啦，港岛啦。咁我系想讲一样嘢咧，就系、是其实即系呢、這个叫做喺各个地区上边咧，即系喺各个即系不论系新东、新西同埋港岛嘅地区上边咧，屌你老尾佢嗰啲选举主任咧，嗰、那个即系俾候选人，即系俾被 DQ 嗰啲候选人嗰个理由咧，都好笑。咁呢啲即系揾阿峰哥同我哋讲下。 咁佢先讲陈天琪啊，陈天琪同埋陈浩天，同埋钟卓阳子嗰个咯。被 DQ 的理由啦，咁我上集都有讲过，佢哋三个啲，佢哋前中秋人子同埋昨天被 DQ 的理由就系、是，话佢哋喺法律上系冇去实践到嗰、那个拥护基本法嗰个声明啦。咁、其实咧，梁天琦之后被 DQ 都系同一个理由嚟嘅，因为选举主任就话根据佢网上嘅。譬如 Facebook 啊、報紙等等嘅報導，去得知嗰三個候選人嗰個政治立場，其實都係推動香港獨立啦、城邦建國啊等等啦。咁其實就話係事實上係唔會去擁護呢個基本法，所以佢話佢嗰個選舉主任就話佢哋三個就同呢個基本法又係抵觸而信納佢哋三個係唔會擁護基本法，而去 DQ 佢哋嘅，係啦。 咁賴以文咧？ 賴以文就應該係賴以文就係保守黨啦。咁佢保守黨咧就 保守黨其實講嘅嘢咧，你馬話就先啦。其實即係佢可以見到啦。咁即係其實即係依家。新东啦，讲新东先啦。咁被 DQ 就系陈国强同埋梁天琦啦。咁天琦就主流传媒都见到佢啦。咁都系咁袁国强亦都好高调咁样，即系回复啦，就系话佢即系讲嘅嘢系同基本法系不符合嘅，即系 click 卡咁样啦。跟住就讲到新东补选嗰坛啦，即系咁新东补选嗰坛咧，其实又系喂其实 你話梁天琦有冇講咧？係咪？大家自己翻去抄翻所有嘢嚟睇，係咪？跟住你袁國強出嚟嗰個解釋，其實咧就係喺度搬緊龍門，成件事好撚簡單，真係搬緊龍門。咁佢要搬龍門，咁依家唯一可以做嘅咧，就係、是、選舉呈請啊，係、啦，咁。但是選舉呈請得嚟，其實都是掹到份的啦，可以咁樣講啦，掹到份的啦，係咪？但係即係如果講新東啦，咁就有個叫做陳國強啦，咁、陳國強佢直情都理論咩選舉主任未撚選舉主任直情未撚 send 個 email 俾佢確認佢嗰個參選資格，佢已經去撚咗信俾選舉主任啦，好似話咪咁就話即係講嗰個。佢係即係會支持港獨啊，卡拉卡拉嗰啲嘢咁樣啦。咁其實你呢個陳國強呢個係擺明挑機馬，唔係即係擺明居馬係挑機啦。咁即係其實佢 ban 鳩你，你係預緊咗嘅。其實我覺得嚇、即係佢唔使問，即係佢個封，佢會有一封 email 嚟噶嘛。即係佢前後有兩封 email 嚟噶嘛。佢第一封 email 就係問鳩你係咪你會唔會繼續講推動港獨啊，或者呢樣嗰樣嗰啲卡拉卡拉嗰啲嘢。咁你已經佢未做呢個動作之前，你已經定係唔知係佢即係選舉主任 send 咗俾佢，佢又咁樣回覆啦，話會推動港獨卡拉卡拉嗰啲嘢啦。咁其實陳國強即係你問我哋咧，我係覺得陳國強咧係預諗咗自己係會俾人 ban 嘅。是不是、但是梁天琦那個喂他真的將他的政治誠信一鋪 all in 下去是不是這樣但是你那個這樣是不是叫什麼東西那裡肥婆什麼東西名字何麗常 何麗常、 何麗常是不是、你都要玩這些東西的那、真的這些就、真的傳統的中國人咧，我會講句説話嘅，係咪？種瓜得得瓜就種豆得豆，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係咪？呢、這個説話除咗傳統中國人講，我諗咩？係教主成日講嚇，若然未報，就即係時辰未到嘅啫，係咪？即係唔係話開咪做節目恐嚇你，係咪？呢、這個係中國人經常性講嘅説話嚟嘅嚇。即係你嗰啲中國人啦，嚇唔係你依家強國嗰啲啊，係傳統以前古代嗰啲中國人啊，呢啲係嗰啲古文嚟啊嘛嚇。即係你今天所做嘅嘢咧，香港人係會銘記於心嘅，係咪？即係當即係我咁講啦，當香港成功啊獨立建國係嘛，或者卡卡嗰啲嘢咧，都係即係依家又講統獨之爭啦，咁我覺得我唔會喺呢個節目度講呢啲嘢啦嚇。咁即係一路講啦，即係當香港他日係依家是但有一派嘅理念係成真嘅，係咪？其實呢啲嘢呢啲人咧應該立功嘅，係咪？冇佢哋今日嘅所作所為咧，就唔會有他日嘅即係香港嘅獨立啊，或者建國啊，或者維新都乜撚嘢都好啦。系咪？咁講到新西啦，咁講新西，其實依家被 ban 嘅係阿楊啦，阿楊就係、阿楊其實阿楊，我啲回覆可能我覺得屌你老母，即係如果我講先咁講啦，可能係個選舉主任，屌都唔撚明你講乜撚嘢，咁樣俾人救咗你啦。即係其實啲選舉主任咧，嗰啲 IQ 都好撚低嘅啫，係嘛？阿楊啊，咩月球啊，又唔知乜撚嘢咁樣啦，係咪登陸月球啊，呢樣嗰樣嗰啲咁樣啦，咁。咁陳浩天佢就更加唔使講啦，浩天主席係咪？即係最如果你講即係獨派嚟講，佢係最獨嗰個啦，即係獨立個獨啊，唔係嗰個話人好撚獨嗰個獨啊嚇！喂，香港民族黨擺明係要講港獨啦，搞港獨添㗎啦，係咪？即係你唔撚俾佢選，其實都預撚咗㗎啦。新西人冇嘢講啊，咁港島揾撚到咩啊？ 揾到啦！嗰、那個賴依文咧，嗰、那個選舉主任就話佢。因為他之前主張是、香港回歸英國統治啦，同埋佢係冇簽個確認書而 DQ 佢嘅，咁、就係咯，咁就賴依文就因為咁咯，因為佢本身都係支持保守黨啦，保守黨 冇簽個確認書， 係啦，同埋佢主張係、香港回歸英國統治嘅， 香港回歸英國統治， 係啦，所以 即係咧又有即係我會覺得咧，屌你老尾，你真係共產黨咧，真係小氣到不堪，係咪？屌講下都唔得，即係歸英，即係其實佢又唔係獨派，又唔係統派，佢係歸英派，係咪？講下都唔忍得，係咪？話講下英國，屌你咪一提英國，係咪？你趁家咪發撚曬癲咁樣，係咪？ 即係我覺得你一句說話講得曬，即係嚟緊你問我九月四號嗰個選舉嚇。九月四号嗰个选举，即系本身仲谂住有啲人，有啲人仲话：，诶，屌你老味，其实依家咁样个局面搞落去，即系点讲好啊？屌你老味，立法会个政治版图都唔会点变噶咋，咁样咔哩咔啦嗰啲咁样啦。但系咧，即系我觉得咧，即系如果你叫我自己去睇，我会觉得好简单一样嘢咧，就系所有即系认即系叫做咩支持民主嘅人，系咪？就唔好话所有啦。其实所有支持民主嘅人，佢都会系去应该要反省，系咪？要反思一下。喂，你嗰票即系对于即系如果你系支持民主嘅话，对于呢一次嘅事，即系呢一次有 total 有五个啦吓，即系杨继昌唔捻计佢嘅，系咪？唔好话有六个，系咪？即系重複一次，新東有兩個，係咪？一個咧就係叫梁天琦，一個叫陳國強。跟住咧新西有兩個，一個叫中出楊子，一個叫陳老天，加埋個港島就係麥，係咪賴以文？係咪？有 total 有呢五個，係咪？即係呢一次嘅事件上邊，你問我，我會覺得所有支持民主嘅人係咪應該痛切咁去反省？係咪？你呢一票係會投俾邊一個？係咪？咁样嘅做法系咪仲系民主？即系如果你论嗰个选举权同埋被选举权嚟讲，系嘛、 嗯？ 你屌你老尾，即系引用唐英年嘅讲法，公开、公平、公正，系咪？你呢一次嘅选举就唔即系公开，都唔捻系公开噶啦。所以你讲句公平，你又唔捻系公平啦。公正，屌你老尾，你分分钟唔捻系公正啦。三样嘢你都答唔捻到。你讲我选举，你讲我选举权与被选举权，系咪？边人都有人讲嘅，所以你喺香港支持民主人，点解依家黄仁达成日讲一句，就系话咩啊？话呢一次系香港人最后一次嘅选举，系咪？即系咧喺香港咧，其实即系支持民主嘅人，即系你即系我系讲紧嗰啲啦，就唔系话激进派或者本土派嗰啲啦，即系嗰啲叫做即系俾我哋视为港猪嗰啲啦，即系建制派嗰啲，佢唔捻会投俾你啊嘛，一定系咪？唔捻通我投个田北辰嘅会投俾你梁金城咩？唔捻会噶嘛，系嘛？要谂下，要思考下，系咪？边一个先系真正为民主付出而牺牲嘅人？系咪？而边一度吓？自边一个人即系可以同佢哋讲，即系虽然唔系同一个联盟，但系佢就同佢哋系盟友，系咪？理念最接近，系咪？都系会经常被人打压，但系只不过立场冇佢哋咁激进，系咪？立场冇佢哋咁激进，立场冇即系唔会话一定要独立嗰啲咁样，系咪？唔会话一定要呢样嗰样，话归英啊嗰啲咁样，你嗰票就应该投俾。同即系我上一集讲过啦，系嘛？同被打压、被 DQ 嗰班人理念最接近嘅人，系咪？唔该，恳请咁多位，系咪？即系只要咧支持叶普成嘅选举联盟，系咪就已经够噶啦？系嘛？每人拉两票。叶普成五区一定当选，系咪？即系讲到好白啦，已经同边两个同梁天琦系咪？呢个政治理念啊，或者系立场啊，系类近嘅，系咪？一定唔系会系你民主党啊嘛，一定唔系你公民党啊嘛，系咪？一定唔系你工党街工喺啲卡嗰啲屌新同盟嗰啲讲本土，但系伪本土嚟啊嘛，一捻定系嘛？ 嗯， 系咪？即系即系有好多人啦，即系我讲到呢度啦，其实就对于系咪，即系本文前拉埋即系拉埋呢个清正有个选举联盟啦，跟住有个 Plan B 啦，嗰啲人咁样有即系有啲睇法啦，系咪？咁亦都系导致到系咪？即系本土派入边嘅人，即系我讲我啦，即系即系有嗰一次就系讲鬼打鬼啦，咁又唔会佢都咁衰嘅，系咪？即系有啲。大家即係譬如本身係朋友嘅都因為呢件事而鬧交啦，咁我身邊即係我哋會見到呢啲咁嘅情況發生啦，仲要屌你老母鬧交又唔係私底下鬧，冚家產又係最撚衰嗰樣嘢喺個 Facebook 度打飛機，係咪？屌你老母一打開個 Facebook， 係咪即係除咗自己啲屋企人啊，或者同學啊，或者有啲政治冷感嘅人啊 ，share 下去啊？呢期最撚興噶啦，係咪？日本啊，有啲啊去遠啲啊，去可能去歐洲啊，有錢啲嗰啲係嘛？吳家產就係去韓國啊，係咪？稍微冇錢啲嘅，或者係想即係純粹想 hea 下去啊，旅行啊，去日去台灣啊嗰啲咁樣，或者屌你後屘，或者有啲即係再有錢啲去啊！拉斯維加斯啊嗰啲咁樣啦，即係嗰啲比較離地嗰啲，咁佢當然係唔撚會關心香港個選舉啦，係咪？即係你唔好話要人關心你香港個選舉先啦，第一件事係香港嘅，其實依家都冇乜選舉氣氛啦，啱唔啱啊？屌你咩行落街係咪？就係見到啲 banner 可以冇人喺度拉票嘅，係咪？得翻三個禮拜嘅時間，今日係八月幾號啊？八月八號係咪？八月八號，九月四號就係呢個立法會選舉啦，換屆2016選舉啦。咁跟住，頭先講到邊撚度咧？嚇嚇，即係講到死啦！有啲開始唔知係咪有啲思覺失調添？要講撚，即係有啲就係話，喺本土派入邊咧，有啲朋友啦，係咪？即係佢會鬧交啦，因為即係嗰個清正同埋本民前嗰個選舉聯盟嗰度，咁其實依家選舉期間其實就唔想講呢啲嘢嘅，係咪？係咪？即係大家自己要計清楚數，係咪？但係即係你問我，我會覺得啊，係咪？即係依家開翻嚟睇下先。嗱，五區公投全民制憲，即係呢個公投制憲運動，葉普成聯盟係咪？新東四號陳雲根，即係陳雲國師係咪？新西五號鄭松泰，九西七號黃毓民，香港島七號鄭錦本，加埋九東十號黃若達，係咪？我即系你问我啊，即系作为呢个台嘅主持人，你问我加埋我嘅政治，即系我嘅睇法咧，我系觉得一定呢五区系会当选嘅，系嘛？因为咩事咧？即系呢五区当选，我会觉得因为咩事咧？就系因为有本土派嘅人，即系同呢个叶普成嘅政治立场稍微类近啲嘅人，被 DQ 喺呢个立法会度，系咪？即係令到我總會覺得有啲人，即係我總覺得有希望，有啲人係會覺醒嘅，係咪？即係佢可能投開本身係投開温和泛民啊，或者投開民主派嗰啲咁樣咧，佢呢一票會都係呢次要支持我哋，呢次會支持我哋，因為佢見到邊個先係被打壓，邊個喺度打曬飛機，係咪？你有冇你陳淑莊嗰啲冚家產？即係哇！一講起就上頭，唔係講笑。你有得去入閘，你又好撚開心，你有得去選，真係衰啲講句，立法會屌你有冇夠提名，夠嗰個資格係咪？即係夠佢嗰個條例入邊嗰個資格，我係合資格嘅，我報名我夠提名，簽撚曬啲嘢，我一撚定有得去選噶啦，係咪？你有冇開心我中頭獎咁樣，係咪？跟入咗去先搞佢咧，係嘛？你有咩睇法？ 而家情況唔同。依家你夠提名，簽咗聲明，簽咗確認書，你都係入唔到，呢個先係最大問題。咁陳淑莊呢啲撚人唔使理佢啊，呢撚人真係唔使理佢嘅。 唔係啊，好即係咧，你見到好撚猛啊，唔係使唔使理佢嘅問題。 係好撚猛，我都知好撚猛嘅，所以大家嚟緊咗選舉要真係諗清楚。即係我覺得所有係支持民主嘅人啦，即係不論你係泛民嘅支持者或者係本土嘅支持者。都要想下你呢票是投给你你自己政治理念相近的候选人啦，亦是俾一啲小丑咧，即系头先嗰啲懒人啦，或者是嗰啲食人血馒头嗰啲咧， 嗰啲仆街，嗰啲更加唔使讲啦， 系啊，嗰啲仆街，嗰啲伪抗争嗰啲冚家铲，就真系要想下嘅，你系呢一票是投给一个。有長遠目標的是為香港真係爭取更多主權啊、民主等等嘅權利嘅嘢，定係繼續去投俾嗰啲泛民啊，繼續去維持現狀啊、原地踏步啊，繼續同呢個中共去喺度乞求呢個民主權利自由咁樣啦。咁係啦，之後系咯，都系咁啦。之后 即系点捻样嘅？ 即系叫大家谂下啦。 唔系谂下咁简单。 系啊， 即系你，从我嘅立场，你系支持民主嗰啲人咧， 是唔該你唔係諗下咁簡單，亦都唔知係攝嗰個枕頭諗兩萬咁簡單啦，係咪？你係要一定要即係就呢件事，你係要好深思熟慮咁樣諗，唔係諗係都唔係攝嗰個枕頭諗兩萬，你係一定要好深思熟慮咁樣諗，諗下究竟點解係咪？依家嘅香港會咁樣係咪？即係有啲好多人會抌心口嘅，係咪？屌，早知嗰票都投俾咩啦？即係上屌上，屌投俾黃仁達啦，屌你老味，投俾譚詠麟做乜撚嘢啫？嗰啲咁樣啦，係咪？即係依家選舉又唔講呢啲啦，即係兩個都係依家九通嘅候選人，係咪？屌黃仁達入撚咗去拍撚住教主，好一定有人咁樣啊，係嘛？即係加上呢幾年本土化政勢咧。加上呢一次嘅事件啦，好多事，加上呢個港獨之父，有人話六八九係港獨之父，我唔知道憑乜嘢做港獨之父啦，係咪？係都陳老天或者陳雲做先啦，係咪？ 唔係我啲抽水嘅 事，係咁 呢啲做低質嘅， 喂大傑，唉真係好撚低質，唔係講笑， 好撚低質嘅呢啲。咁啊，咁呢次選舉咁都引起咗本土派建獨派嘅。一啲唔同嘅里程碑啦，咁即系我哋几多号啊？四号，我唔记得上个礼拜几啊？ 上个礼拜二啊？ 上个礼拜二， 上个礼拜二应该系一号定二号啊？咁上下啦，系嘛？ 二号有个就系由香港民族党去发起嘅一个集会啦。 咁二号系抽 number 嘅，咁应该系四号 系。四号嘅系啊，四号咁就系咗呢个集会啦。 唔系，系星期五。 星期五啊，星期五，咁就係發咗呢個香港史上第一個係喺呢個公眾嘅場合去搞呢個港獨香港獨立嘅集會啦。咁就係一個好重要嘅里程碑嚟喎，因為你冇遇過啊嘛，你之前冇諗過港獨由一個即係可能一班人好似當你傻佬咁樣喺度。喺度 FM 啊，喺度自己亂諗嘢出嚟嘅政治主張，但係而家幾件事咁樣慢慢發酵去，一嘢激發咗出嚟，變咗一個有差唔多幾千人嘅集會，係一個好重要嘅里程碑，同埋一個好重要嘅好重要嘅事件啦。咁就會成為，我覺得會成為呢個。一個香港民主的轉捩點咯， 即係轉捩點咧，即係仲要我覺得咧，睇下即係最終揭曉嘅結果咧，就九月四號啦，或者九月五號之後做啦。但係你問我啦，即係你講到頭先九月即係立法會選舉咁，即係民族黨禮拜五啊搞咗個咩啦？禮拜五啊搞咗個即係叫做行動啊或者集會啊嗰啲咁樣啦。真係要睇到啦，點解我會預即係我會預計？屌你諗乜葉普成係一定五區會當選咧，係嘛？就係因為嗰晚集會，唔使多講啊，係嘛？即係可能有啲即係衰啲，即係依家講埋係咪？有啲可能會投埋本土派，即係可能清靜啊嗰啲咁樣啦嚇。但係即係分分鐘可能成個本土派入曬，即係你問我，我依家會覺得我有咁覺得咁樣個可能性啊，係咪？係咪？唔係八席啊，分分鐘一個本土派喺立法會六八席，冚家產共產黨即刻撚到啦，屎淋尿啦，冚家產啫！即係你會講，你講起嗰日嗰個集會咧，即係嗰個集會嗰啲嘢唔多講啦，大家上網點都睇啊，剩翻呢節分零鐘嘅時間。我想講嘅係，即係上一集已經講過啦，係咪？即係《蘋果日報》係應該撲街冚家產嘅一張報紙。是应该全个屌你咩苹果日报上上下下全部都冇一个人屌你咩是会上天堂，所以谂不得落地狱嘅话俾你听，系咪？陈浩天讲嘅嘢唔该你冇颠倒佢，系咪？可以告鸠佢喺呢个选举期间，系咪？屌你啦，乜陈浩天几时有明确咁样同你苹果日报嗰支博咪嗰支咪讲啊？定我唔捻支持叶普成选举联盟咁捻样啊？屌你老母啦，系咪？呢啲真系，系咪？即系。熱血時報咧，即係以前有一句説話，幾年前就係你越要我收聲，我越大聲，係咪？你越係嚟嘅，你嗰啲咁啊打嗰啲叫咩啊？又咩打壓啊、抹黑啊嗰啲 credit card 嗰啲嘢啊，排山倒海咁嚟嘅，係咪？我同你講呢個選舉聯盟嗰啲人唔會放過你嘅，係咪？好，我哋呢只休息一陣。